用温暖的颜色安慰我疲惫的笑容。这一次放开进退的纠葛，留住星火就能做选择。命里唱的规则是偷来的欢乐，我并没拥有戏谑的资格。直到夜深的时刻无人牵扯，只留这世界与我唱和。谁在世俗写的剧情之中用力演出着，谁在精致面具背后沉默冷眼看着，在恍然这一刻终于明白泪水难得。又何必苦涩，谁在星火点的光芒之中努力燃烧着，谁在涅槃之后理解谁的谎称，人生从此清澈，何必在乎无人记得。的欢乐，我并没拥有戏谑的资格。直到夜深的时刻无人牵扯，只留这世界与我唱和。谁在世俗写的剧情之中用力演出着，在精致面具背后沉默冷眼看着，在恍然这一刻终于明白泪水难得。又何必苦涩，谁在星火点的光芒之中努力燃烧着，谁在涅槃之后在精致面具背后沉默冷眼看着，在恍然这一刻终于明白泪水难得。 在乎无人记得。